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放慢生活的脚步，远离城市的喧嚣，音乐穿越时空，经典永不褪色，经典九六九，越来越来越动听。 胸口变成伤痕，你知道付出和获得很难平衡。有多少人寻寻觅觅却还在等，我们都在渺茫人海中找缘分。盏灯，为你开始觉得累的灵魂，一世一生，但愿能遇到同样热的眼神，打开你封闭好久的心门，连最美丽的梦想成真。这世界因为有爱才完整，让今天明天永远飞一刻。我们都渴望一种温存，来自真诚的心没有疑问，勇敢去追求，不管黑夜黄昏。我祝福你梦想成真。 来自张信哲，梦想成真。这里是经典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李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怀念曾经的自己，还是喜欢现在的生活？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会回到十年前面对你自己，你会说什么呢？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李珂。蔡健雅《红色高跟鞋》，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有新的体会。在蔡健雅的作品当中，即便是唱失恋或分手，都甩不掉骨子里面的那份坚强和独立。而唱她的歌，你只需要一把吉他和一份自由洒脱的心情。接下来听到孙楠《未来在手中》。 好轻松，全新的激动，享受畅快的传送，随便谈什么心灵都相通，从未有过的感受，比我无法形容这样的热络，和你的频率相同，此刻我在心中对着自己说，爱随时能够接通、yeah、世界有我尽情追求，未来的方向掌握在手中，全球有我尽情沟通，未来生活我能更自由，未来在我手中。So I can be with you. 感觉好轻松，全新的激动，享受畅快的传送，随便谈什么心里都相同，从未有过的感受，比我无法形容这样的热络，和你的频率相同，此刻我在心中对着自己说，爱随时能够接通、yeah, yeah, 世界有我 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体验创新汽车产品，领略前沿汽车科技，品味时尚汽车文化。4月25号到5月4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2018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带您定义汽车新生活。 2018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4月25号至5月4号登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届时经典969将现场直播，并举办线上线下互动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助力企业品牌在北京车展期间高效传播。 VIP 合作专线010-5175-2200 010-5175-2200。 我投吧投，我投投投， 哎，总是投不进。 比赛到了最后3秒，他出手了。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关键时刻经典969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首遇见新的我，其实有的音乐人现在正在为他们的现场演出做着精心的准备，而有的人在节目当中既可以是一个综艺咖，同时还可以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音乐人，比如说黄子韬，最近在这就是街舞里面玩得很尽兴，最近一期呢不仅是编舞而且还是编曲，看来 C-POP 这个口号可不是白喊的。这首歌我们快来听一下黄子韬自己的词曲创作The Role。 现实一边像游戏，最美的人在梦里，但其实他梦醒过后再也不成立，时常等待着天空星星的聚集，这也许是给我希望的理由，想拥有像超人一样的超能力，不被任何人欺负，其实天使 实很残酷也很丑陋，一切都不是在做梦，隐藏真实自己哪里都要戴上面具，生活为生存了，为什么要做给别人看，人生就只有这一次不是吗，未来在我们寻找，不留遗憾的闭上眼睛告别世界。些往事都如过往云烟，吹一下就飘走的那些故事，身边的每个人都要好好珍惜。 OK， right on, please. 不知何时会离开你，心中燃烧过后的凄凉，无法再去忽视的那种失望，在你的世界你是否有过这种感觉？告诉我。把诉说我想表达的所有感觉，因为在这条路上我只可以保持沉默。 I have no way。 我从不会怕跌倒那一刹那，雨后我相信一定会出现彩霞。 梦里的童话只有在哪里我才可以拥有那真实美好的世界。现在我不再自己承受所有的善意，面对外界次次的打击，有你们在身边陪我 That's better。 最幸福的事情啊，请听好，无能为力也要鼓起勇气克服解决所有的问题。现在我们一起走出孤独，平静下来感受世界那么的慢，每天意识掉的时间却看不见，到底谁成为我回忆，被迫去选择磨灭了我的记忆。从沉默到心吧，谁都有年少轻狂的时候吧，谁不是从年轻慢慢变成熟的呢？我去的地方们永远为我敞开。我从不会怕跌倒那一刹那，雨后我相信一定会出现彩霞。梦里的童话只有在哪里我才可以拥有那真实美好的世界。 九六九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你是？ 我是下水道井盖。 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乘地铁时，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去公园时，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只有一个。

拥你在怀中，给你加倍的温柔，为你唱一首专属的情歌，请听我说。 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经典就是有年头的优秀的作品，比如说什么刘德华的歌呀，或者说这个传唱度比较高的一些老歌都算经典的。 我认为经典就是被历史所记录，然后被人所铭记，它在人的回忆里会反复出现，然后又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广为传颂的东西。经典没有确切的定义，但是我觉得只要你认为是美好的东西，它都可以称之为经典。 我认为经典就是具有典型性、代表性、权威性，它经过大众的反复传唱之后呢，仍然能够经久不衰的作品。既然是经典，它的流传范围一定会非常的广泛，一定会深入人心并且打动人心。如果一定要给经典下一个定义的话呢，我觉得经典的东西它一定是在向大众传递一些东西，并且呢它一定能够激起群众的共鸣，让大家记住它。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著名演员赵丽颖， 我更希望的是大家能感受到具有行动力的正能量，不是喊喊口号而已。我希望大家能看到我在过程当中有做了些什么，我为什么能有今天的这样的成绩。我想在这个时代留下我微笑的印记。